还念诗一首，咱好像还记得这么一句两句，还记得一句两句，他是这个，哦，这个，还记得一句两句，他是哦，桃，这个桃，哎，是桃，记了桃，这，哎，咱想不起来了啊。迎着大好的春光，顺着我的水岸，忙把路奔上。就险些犯了大过的将令， 请听《盗御马》。

乃诗篇，治安成功也。